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大伙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低，提醒您外出还是需要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市教委日前发布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标准，要求中小学生体育课每学期至少测试两个项目，除体能表现、测试成绩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项目，最为强调的就是团队意识和意志力表现。如何将这项考核标准带到校园足球运动中？在这项运动里，又该如何锻炼孩子的两种精神品质？校园绿茵场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及学科竞赛评估结果出炉，地方重点高校表现不俗。教育部将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计划，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模式。武汉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要求未成年人当网络主播需征得监护人同意。以下是详细内容。2013至2017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及学科竞赛评估结果和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及学科竞赛白皮书2012至20172号发布。数据显示，从2013至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果本科前300名来看，除了各大双一流高校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地方重点高校也表现不俗。长城工程科技会议第四次会议近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下一步教育部将以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计划为抓手，在三通两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推动教育信息化的转段升级，建设互联网加大平台，同时力争实现三个转变，包括从教育的专用资源向教育的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向进一步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以及从融合应用发展向创新发展转变，从而构建互联网加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的新模式。近日，新修订的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实行，不少新规引起广泛关注。条例针对诸如校园欺凌、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监护不当和监护缺失，以及特殊未成年人的保护等问题作出应对。当下火热的网络直播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参与，并产生一些问题，引发社会关切。为此，条例规定，视频直播网站聘请未成年人担任主播，或者为未成年人提供主播注册通道，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日前，课题融合校内外，创新助力新童谣，东城区第二届新童谣活动研讨会举办。首都文明办、东城区文明办、东城区教委、华夏出版社等相关领导和近30余所小学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为新童谣活动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研讨会上，就新童谣的创作、宣传、创新组织形式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获得了建设性意见。与会领导还向学校代表赠送了新童谣优秀作品集《童言传家训》，这本书收录了第五届东城区小学生新童谣大赛206首学生原创童谣作品。寒假如期而至，孩子们内心的小澎湃可能还没有褪去，家长就已经开始焦虑，生怕孩子们虚度光阴。 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不要盲目求深求多，低年级主要阅读短小的童话、寓言、儿童歌谣，兼顾科学小故事、小知识等，一般为绘本、拼音读。中年级则主要阅读长篇的童话、寓言、儿童小说、科幻作品、民间故事、浅显的历史读物、科普读物等。而到了高年级，主要阅读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科普读物、经典名著、历史、地理、天文等书籍。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立春时，古时候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这种活动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迎春活动。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杰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现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碧玉妆成银树高，断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何杰。今天呢是立春，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啊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从今天开始春天就来了，立春的立就是开始的意思。一年之计在于春，鸟语花香，逐渐的呢春暖花开。从古代开始啊，在立春之日来迎春，延续下来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杜甫写的立春这首诗。这是杜甫啊他在立春这一天写的。这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茎没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团先手送青丝，巫峡寒江挪对眼，杜陵远客不生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忽而觅旨一题诗。哎，我通过介绍杜甫这首诗呢，我们大概就了解一下古人呢、他们在立春这一天他们会做些什么事儿。春日春盘细生菜，春盘呢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在立春这一天呢要把蔬菜水果啊装成盘子来赠送给亲友，哎，就称之为春盘。在春日里边，然后呢这个盘子上装上细细的生菜。杜甫看到这个以后呢，他就去回忆当年自己在两京，就是长安、洛阳这两个地方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样子。当年的立春是什么样子的呢？盘出高门行白玉，菜船先手送青丝。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的当时的这个皇帝啊，哎，赐予这个老百姓的食物装在这个春盘上，然后呢宫女们呢先细手把这个青菜切成细丝，传送到官员和百姓当中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场景。但是杜甫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晚年了，国家呢也经历了大难，所以呢杜甫想到这些呢，他就感慨说：巫峡寒江挪对眼，杜陵远客不生悲。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自己想起当年的这种美好的日子，而现在自己孤独漂泊，非常的痛苦，感到自己未来不知道何处去，所以叫此身未知归定处， 于是呢只能忽而密旨一题诗，只能把自己的孩子叫过来说，你给我找张纸，我写一首诗以此来纪念。杜甫这首诗他是在非常落寞的时候写的，但是他回忆的却是过去立春时的这种欢乐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杜甫的那个时代了，大家处在安定和平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体会春天来临的喜悦，更多的去体会盘出高门行白玉，菜船纤手送青丝，哎，这样的意境。在这立春之际，我们尝春饼，写春联，一起迎接美好的春天。有关春天的诗句也很多，那大家都可以去吟诵它，歌咏春天，歌咏我们美好的生活。 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好，进入今天的一周绿茵战况报道。今天的新闻有以下主要内容：我国将再创建30000所校园足球特色校；2018北京校园足球冬训营闭营；U12足球锦标赛开赛在即。接下来是详细内容。教育部在1号召开第三场新春系列发布会，介绍2015至2017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情况和2018年校园足球重点工作。据了解，今年全国将建设50个满天星训练营，同时校园足球竞赛将与运动员等级评定挂钩。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2015年以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已经达到2021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12个，招收高水平足球队的高校由原来的77所增加到了152所，增幅超100%。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北京18中教育集团的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层级校，正在不断创新校园足球的发展机制，开展3元足球的探索。18中校长管杰说：“ 那么，随着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需要不断的创新校园足球的发展机制。方舟教育集群又开始了3元足球的探索，就是以公园足球、田园足球为载体，与校园足球互动机制的建设，以立德树人为育人的宗旨，努力构建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3元足球的教育体系，从而实现了足球爱好者、足球兴趣以及足球志气的培养，着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世纪需要的栋梁之材。”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今年将在全国建设50个满天星训练营，试点推进校园足球课余训练与教学竞赛及保障体系的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2017年，我们已经建立了4个满天星的训练营，这个满天星训练营在2018年，就是今年，我们将组建50个左右。满天星训练营就是依托区域、县域，特别是县域， 这个满天星训练营我们提供高水平的选聘高水平的教练，统领整个区域里面的教学体系、训练体系和竞赛体系的建设，同时呢对有潜质的，特别是以学校代表队为单位的这些优秀的同学进行课后、周末和节假日的训练。那么这是一个在初步普及基础上能够关注提高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在今天的会议上，王登峰还透露说，校园足球竞赛与运动员等级评定挂钩也是今年工作的一大亮点，将覆盖校际、校内选拔性竞赛和出国交流比赛四大体系。 很快我们就要公布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校园足球的竞赛和运动员等级的评定要挂起钩来。也就是说，在校园足球的四个体系，校内、校际、选拔性竞赛和出国交流比赛，这四个层级上我们都会有运动员等级的一些要求。那么最后最优秀的同学会获得一级运动员的称号，那么一级运动员在升学方面就会有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扶持。 2月2号下午，2018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足球冬训营闭营仪式在华侨大学集美校区体育场举行。本次冬训营由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北京市校园足球运动协会承办，瑞泽体育协办，目的是在全北京的中小学校园内挑选最优秀的足球人才，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条件，使他们得到专业的足球培训，成为北京市校园足球的储备人才，同时能够带动各学校足球运动的发展。记者近日从中国健力宝麒麟杯 U12 少年足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这项云集了全国百余支 U12 队伍的赛事将于3月3日在全国10个赛区进行分区赛，4月底前往广东三水进行总决赛，最终产生代表国内 U12 年龄段较高水平的队伍。以上资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再次回到我们的校园足球。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丰台二中的老师和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丰台二中的副校长李劲松李校，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哎，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丰台二中的体育老师、足球教练吴云逸吴老师。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丰台二中的校队队长队长啊，这个陈硕陈队长，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 这个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主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校园足球啊。首先想问一下李校，就咱们丰台二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校园足球运动的？现在咱们是国家级的足球示范学校，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姚迪这方面给我了一些这个安排，我也是做了一些准备。丰台二中呢是从2012年就开始了这些校园足球的一些活动。我们学校当时从初中部，在初中部这块首先开展的这个项目。然后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和发展呢，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提高。2015年被批准为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然后2017年又被批准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这些这个成绩的取得呢，都离不开市区体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另外我校是12年教育集团校，足球项目从小学、初中、高中12年有一个贯通的发展，然后对这个学生有特长的，还有一些有足球天赋的学生，在二中能有一个长效的发展，然后让他这个受益终身，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情况，就是我们学校的情况。 您刚才谈到了从小学开始，咱们就是丰台二中教育集团啊，应该叫做啊， 对对对， 这个已经有这个足球项目了。那小学是从一年级就开始选，然后大家一起来踢吗？因为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啊， 我们学校的地儿确实小，小学地儿特别特别特别小， 嗯， 都是一帮同学们，然后在外面在院里边那踢足球，那但是很小啊，二年级三年级开始踢了，咱们是那么小吗？开始， 小学这块啊，还是低段，就是比如一二年级，还是就是一个兴趣啊、球感啊，包括体育课上的一些简单的这些足球方面的这种介绍， 嗯， 然后主要在高段。五六年级，四五六年级，然后有一些足球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足球的一些体育课上的一些培养，主要是足球老师、体育老师这块儿，从他们学生这块体育课上的足球游戏，然后课外的一些社团，从小学高段开始有一些足球的相关项目的一些介绍、一些培训培养， 就是正规的这个足球的训练是从小学高段开始。 对对对，应该是从四五年级的这种到六年级高段开始培养的一些足球素养。 哎，那是怎么个选材方法呀？是，跟那种我记得好像那会儿专业队来学校挑人，基本还得摸摸骨头，什么摸摸脊梁，感觉跟那个摸骨算命似的，得看看你什么骨龄，查查这个。那咱们挑是怎么个挑法？是纯凭兴趣报名，还是说咱们也会经过一番的考核？怎么说？来，吴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面对的这个校园内招生学生这个问题，它主要是没有像原来那么的那个顶尖化、专业化、普及化为主要的那个方式。所以呢，最开始的一个招生的就是兴趣，自愿。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因为小学阶段嘛，学生一般兴趣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学生报名比较积极。然后呢，普及以后，如果想比如赛想更高了以后参加赛事也好，在那个比赛什么的也好，那就要再根据就我们老师也好，然后教练也好，再去做一些简单的测试，比如身体素质，然后球性，然后基本技术，然后观察，然后呢最后再形成一个属于金字塔形状，基层是兴趣爱好，然后中层是学生的那个稍微好一点的，然后顶尖具备校队，然后参加比赛。 就还是一个分层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啊，比如说一小胖子可能那个三四年级基本上已经一百斤了或150斤了，这样呢咱们也收。 这样呢是他也收，因为就是之前我们也有这种例子 啊， 就是他是我们面对的就是他首先他喜欢，那我们就不能拒绝他，对吧？然后他的兴趣，他这个年龄段增长身体变化是可以可塑性很高的，比如他刚上足球队他是一个150斤的，我们会针对他的训练以后他变成110斤、那没准赛场就像风一样奔跑起来， 少年了哈。 对， 哎，确实是。所以呢，先不要限制自己，别觉得自己是一小胖墩，别人老笑话你，你就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这样了。你要这么想，可能你一辈子真就这样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话，这事事都有可能，因为还年轻还小啊。另外一个就是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学校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开展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就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校队，然后咱们出去打比赛，为学校争光添彩，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可以去做普及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哎，我觉得这样，我听听这个陈硕，你现在参加了什么样的足球的项目？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也有体育课嘛，然后体育课的时候主要就是以兴趣为主吧，就是吸引大家的兴趣。然后同时现在我还是在校队嘛，所以也会经常去代表学校去踢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要说学校通过哪些形式的话，就是还是一些足球的小游戏 啊， 然后以吸引兴趣为主。 这是你参与到的，那两位老师有没有补充？ 刚才陈硕说呀，只能是他是从学生这块角度、自我的感受还有亲身体会的，就是说从学校这块呢，从学校整体的体育这块工作的发展，包括足球这块的一个具体安排呢，我们是这么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优秀的这个足球教师的团队。因为有一个很好的足球团队了以后，老师团队呢对学生的这种参与呢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所以我们会安排各校区的体育老师专门的负责足球的教学，然后参加一些足球的教练培训，比如说市里头啊、区里头的一些相关教练员的培训，然后定期呢，然后集团这一块足球老师的一些沙龙活动，然后讨论一下这个足球这块的一些训练方法还有训练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课程体系，就是足球这块的纳入一些课程体系，然后开展一些社团的这种足球活动，然后提升 这个足球水平。我们这边呢，从初中主要开设这个足球的必修课， 嗯， 重点就培养学生这块足球的兴趣，体验足球运动的快乐， 嗯， 然后有一些足球社团。 必修课， 对，足球在初中这块是体育课上是足球的必修课， 男女都是吗？主要针对男孩， 都有，女孩也有， 女 孩也有，因为现在国家整个这个足球这块发展的氛围，还有一些咱们这块的一些相关政策这块， 嗯， 所以足球男女生都是一个必修课。 嗯，男女生都是一必修课。那么在初中这段，其实是女生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足球队？有吗？那个、 对，女生这块呢，我们是在初中部这块，我们专门有女生的这个足球社团，还有这个足球的运动队。 嗯，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女足初中女足代表丰台区参加了这个北京市的校园足球这块的一个冠军联赛。 嗯， 成绩应该还可以，还。 嗯， 所以后边呢，我们会。对女生有兴趣的这个学生呢，在女足这一块、 嗯、 我们再加大一些这个训练的这个 力度，哎， 争取在女足这块也能引领带动一下。 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基本男孩都踢球，女孩都跳皮筋儿、或者玩踢毽的这种其他这种相对没那么对抗性激烈的运动。 嗯， 现在的女孩是不一样了吗？那个吴教练？ 嗯，现在的女生其实这个他们选择体育项目、也是客观因素，可能跟一个大氛围有关系。 嗯， 比如说之前可能您那个阶段的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的氛围可能也没那么大宣传，他的意识中可能主观的意识就是女孩我就应该玩跳皮筋儿、应该踢毽儿、对，然后呢可能没有第一个女孩站出来说我要踢足球，那没就没有第二个、也就没有往后的一个足球队了、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所有的必修课嘛，有足球必修课， 嗯， 那课程一开展以后，就是所有人首先先在这个课堂上都要踢足球， 嗯， 这样女生呢就会发现，我会放下自己的那个，就会放下自己那个不好意思， 啊， 然后呢，她会发现这中的乐趣，然后慢慢大家会接受女孩踢足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然后这样一点点，他们就形成足球队了。其实爱好就是被挖掘出来了。 对， 好，因为那个第一时段马上就要进入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丰台二中足球校园足球运动究竟开展的如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大伙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低，提醒您外出还是需要防寒保暖。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居民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周日版，继续聊聊校园足球。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于丰台二中教育集团里面的足球专项的啊的老师跟同学们。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丰台二中的副校长李劲松李校，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哎，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校园足球的这个运动。 还有呢，来自于丰台二中的体育老师，也是专职足球教练吴云逸吴老师。 好，大家好。 嗯，还有那个来自于丰台二中的校队队长那个陈硕陈队。 Hello， 大家好。 你说陈队老感觉跟那说首钢的那 陈磊 似的，有这个气质，有这个气质啊。刚才咱们谈到了就是学校开展这个校园足球的一些对于学生认知上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咱们一直刚才说好，还得说点这个就是困难啊，因为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说让所有人都喜欢不太现实。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拿足球来说，比如说不擅长不喜欢足球运动的这些孩子们怎么办，咱们怎么引导，这不行你就得强制性来，那拿鞭子抽，还是说咱们那给块糖来吧，那是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运动？ 对对对，我这样我先简单说一下，然后待会儿云逸老师还有陈硕会具体的看看他们这边的对这个这您这个问题有一些得怎么回答。我个人觉着啊，就是有肯定这个项目啊有都会有一些不擅长或不喜欢这一块的一些学生。 然后其实从学校这块至于项目这块还有很多，你足球不喜欢可能还有一些篮球，还有一些排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咱们还是以足球这块为说。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感觉着，因为有的小孩从小喜欢这个足球，有的可能不喜欢，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足球游戏啊，然后足球的拉拉操啊，因为我们学校这边后边还会有一些足球文化的培训，因为足球是竞技的，但是有些很多文化如果在学校里边的普及的话，可能在小孩那种兴趣这块也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后边我们会在足球拉拉操都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培训。 拉拉操是一个什么形式？ 拉拉操是这样，我们学校啊，因为在体育舞蹈包括体育这块健美操这块也是一个特色。所以后来呢从市教委区教委这块，因为足球还是感觉着如果就是踢，那就是一个 竞技运动。 后来感觉踢的同时还是应该有一些文化包括辅助的这些练习，就比如对，比如说女生，就像你刚才说的，女生这块实际上参与足球还是少，但是可以在拉拉操包括这个足球的其他的一些课本剧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引导。所以后来我们这边就跟 CBA 啊或者是这种有些联赛都有这个穿插的有这种拉拉操，所以我们这边就想在校园足球班级联赛包括区的联赛上把这个拉拉操也得穿插进去，这样的话就有一些学生的互动，包括小男孩嘛，还是有一种那种希望同班同学女同学或者是男同学关注，所以他这种小孩你要光踢球那就是出汗，但是有同班同学或者是女生的关注，他在踢球的时候这种激情啊，这种展示啊，包括这种表现欲望就是不一样。 这出一身汗的原来现在能出两身汗三身汗都能出来。 对。所以后边我们这边拉拉操啊校园足球这一块还有很多这块的穿插，那就看看云逸老师陈硕老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哎，其实您刚才说这个特别好，就是原来啊可能足球就是一个力量的展现技巧的展现，但是呢有拉拉操就变成了一个美感的展现。 对， 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那个吴老师您介绍一下，就现在您作为这个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足球教练，那么在这上面怎么能够去推广，因为女生应该跳拉拉操行，男孩跳拉拉操的估计也少，但是真我相信肯定有对于足球好像不那么喜欢的男生，那怎么能够去引导他们呢？ 首先这个问题其实啊我相信是所有一线的体育老师最困扰的一个问题。然后呢目前我们呢针对这种就出现这种问题也普遍现象嘛，然后我们主要是首先从思想上我们那个体育老师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说先让他参与到其中，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一定是比赛，然后呢可以是从足球有关的一些活动开始，先让他去接触足球，然后慢慢渗透到这个喜欢或者再引导以后的一个发展。然后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先给学生创建平台，让更多的学生能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比如现在我们学校是班级联赛，因为校队联赛针对的学生人群太少，班级联赛每个班都要去参与，然后呢班级联赛的这个举行过程中呢还要要求每班要有领队，因为总有学生是愿意去帮忙负就这个领队这个位置 领袖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组织 啊，组织， 对，比如领队会去他开，他去传达消息，然后学生怎么训练，他就包括他去设计 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求每个班设计队徽、队歌、队名，这样的话全员参与进去以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集体项目了， 集体项目，每个人都要出力，因为总有音乐好的他要去设计，为了这个足球去设计，对吧。然后就是班级赛事以后呢，还有就是针对这些不爱踢球这些同学呢，可能做一些足球嘉年华活动，嘉年华现在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那个活动。 学校怎么做呀？ 就是我们设计很多的足球游戏，然后呢每个班分组然后参与到进来，就很简单，很可以了，就可以。 是班级内部的比拼，还是班级与班级之间的这种？ 班级与班级之间。 哦。 因为内部的比拼其实对于学生的兴趣来说不太高。都是自己人。 对。 比较了解了。因为争抢性没那么高嘛。然后呢嘉年华的开展，然后就是在这个足球赛事过程中还会可能设计一些足球采访，或者足球报道，就是学生会通过学生会招募记者和摄像。因为足球的这个魅力不光在于参与其中，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对这个欣赏， 现在观众欣赏足球，那记者去照啊也好，给大家欣赏，这个记者从中也会有一个平台展示。 是，那您觉得现在整个的开展下来了以后效果怎么样？ 现在效果其实氛围是非常好的。 嗯， 因为我反正原来像我上学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定律，就是初中踢足球，高中打篮球。 嗯 啊，然后现在就是因为一线教师，我们平时也好，课间时也好，观察嘛，现在就是足球这个，咱们学校足球这个活动已经是非常热门的嘛。 嗯， 包括课程设置，比如足球社团的时候，那都是瞬间就跟那个抢购一样，瞬间就满了人名额。 网也是网上什么 报名，对，有一个体系报名的， 哦， 对，就瞬间就满。然后有的学生会开学以后会要求老师，我还要参加， 还有走后门的， 对对对，可能是有走后门的，因为毕竟有的足球队的他慢啊，他觉得他足球队他要进来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开展与校外足球赛事志愿服务， 嗯， 这一块是 怎么做？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学校是中甲仁和足球队，的志愿主场的服务都是我们做的。 就是球童 、然后入场举队旗、然后这些服务的都是我们。 哦，对，正好他们在封体啊。 对 对对对。 哦， 中甲就是仁和，仁和呢去年等于 最后让 他们 中 超了， 中超成功了。 所以我们这个足球队的小孩参加这个您说的球童，还有这个开场的这个入场的这个仪式，小孩在这种感受过程中啊，第一是能看到这种超级联赛的这种场面，二一个这种团队，还有这种各种服务，也让小孩在这方面中都能有一个体验体会。 嗯， 所以中仁和冲超了以后，从仁和俱乐部包括市足协，对我们这边的小孩学生啊都特别感谢。 嗯， 而且只要在这个中超还在中超中体底，我们学生还能够继续参加他这个志愿服务，等于小孩在超级联赛这块能感受。 对， 所以 太行了。 嗯，小孩也高兴也开心也是。 真是这样，因为我作为一个北京孩子，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工体当个国安的球童。 嗯，对， 真的，就 是 其实不管是仁和还是国安，都是咱自己北京的球队。 对对。 能够如果进到厂里边去做一个球童，能够看到这些在电视里原来才能看见这些足球明星们，这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有希望问问陈硕，你当过球童吗？ 我当过。 哎，你真当过啊？ 我真当过，我几乎每次志愿服务。 陈硕是每次都去， 每次都。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感觉，挺震撼的吧，场面就是跟平时 电视上看不一样。 嗯，对， 电视上看老说，哎呦，这臭球怎么踢的呀？我还不是我上的。 其实当你真正看见那些球员的时候，都你在电视上看觉得没什么，其实真正到了那些球员，都比你厉害特别多，真的。 嗯， 就他那一摔，真的咔哇，那胳膊都响，都害怕的感觉， 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哎，觉得有点狠的感觉。 那你觉得在现场看的时候，对你自己踢足球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有很多，其实就包括一些 技术动作。 嗯，对，近距离的看一些，然后还能感受一些他们那些球队的氛围吧，就是一些团队的精神吧。 嗯。就还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哎，确实这一点特别好，而且这咱们是地理优势啊，这确实离封地也近，然后呢，能够让咱们的同学们到这个直接到球场去看到这中国的顶级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就是究竟这个怎么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到现场去做这个去了解这个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那通过这些年开展足球运动以后，咱们这些同学们都有哪些变化呢？ 好的，这个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觉得通过这个校园足球这块的运动啊，反正我接触这些足球队的也好，还有这种社团同学也好，我都感觉他们有很大的变化。第一呢，就是都懂事儿，就是觉得这帮小孩就是特别懂事儿，特别有这种跟老师在一起啊，出去活动啊，这种就是给人感觉出来这种团队啊，还有这种小孩出来以后这种。到外边这种二中的这种荣誉感特别能表现。 嗯， 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学习，我觉得就是原来老有个误区，好像学了体育以后，练体育以后，学习这块会有影响。 好多家长都说这个，那别练体育，练体育这学习全耽误了，你考不考大学你？ 是，但是通过这帮小孩，我觉得陈硕呀，还有很多他们的同学，在考试中啊，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变化，但是，总体来说都是考得非常好。这次陈硕在年级排名进了30名，我觉得通过陈硕的表现，真是 在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高，也是 其实可以说服很多的家长，让家长放弃这种担心啊，这别觉得说我这练体育了或者踢足球了这孩子学习就不好了。 对对对， 我想想自己当年啊，你该踢球也踢了，该打篮球也打了，学习其实也没落下， 没 究竟落下的原因自己清楚啊，不是因为得练体育啊。 所以就是这个足球还是学生最喜欢的一个项目， 嗯， 而且从学校开展足球活动呢，能够提高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然后促进青少年的发展，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现在都是要这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嘛， 嗯， 让这个小孩从这种精神啊，还有他这种团队啊，包括拼搏呀，方方面面都有一个提高，而且确实能够磨练意志， 嗯， 培养这种坚强的这种品质。我就说陈硕吧，陈硕， 嗯， 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中甲这个当志愿服务， 嗯， 下雨啊，下雨，而且是很冷，他们做服务是。只能就是说披个雨披在这种草地上就是场边坐着，不能走动，很冷，就是在那走动半场45分钟下来以后，那真是鞋也湿的，整个都是冻透了，但是他们真是一动不动，然后有球就捡，没球就站，就在那坐着等着。所以他那次我给他拍了张照片，我给传给他，我觉得通过他们这种服务啊，真正锻炼他们这种小孩的意志品质。说实话，要是我的孩子，我都觉得舍不得，就是45分钟那坐着很冷，我跟你说那个天气确实不是一般的冷，所以就是让我感觉着这帮小孩确实通过这个项目成熟了，也成长了，而且确实方方面面都已经提高，也是， 嗯，这最盼的就是当时最盼的是不是就是这球往我这边踢出界 啊，对对对，还能跟球员打个招呼 都会冷，都会冷啊，那确实是这个也能锻炼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志品质的状态。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够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 嗯， 然后也是对学校文化班级文化建设有一个德育嘛，现在都是全员德育， 嗯， 我们学校在德育学生德育培养德育教育上体育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嗯， 确实从方方面面对小孩都有一个提高，然后呢还可以让他们小孩如果有这方面的发展有提高的话，还可以为他们以后将来高考考大学啊，还有一些足球这块的以后的出路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途径，也是， 嗯，其实就是多方面的发展，让孩子们一方面呢就是从兴趣出发，咱们呢不那么功利，就是锻炼身体为主， 对 吧？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呢，我们也配好教练，让你们能够真正拉出来，咱们去代表学校去踢比赛， 没错没错。 然后你真是在这校队里边又特别拔尖，然后真是那块料，我们呢也会给你创造途径，让你上到专业的体育院校，甚至专业队，对吧？这个该去哪儿去哪儿，我们学校是一贯是支持孩子们的自由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吴老师，这你觉得就现在孩子们，尤其你是一线嘛，带这些同学应该是从零基础带起吧，都是， 嗯，对 啊， 相对是零基础一点， 嗯，那您觉得就零基础带起以后，这些同学们不管是从身材上心理上真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嗯，其实嗯，真的带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学生的变化还是就亲自带的话还是能感觉到的，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带这个高中，我现在带的是高中阶段啊， 嗯， 虽然是高中，但是这里边的孩子不见得就是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很多也是零基础的， 嗯，颠球都颠十个都颠不了的。 对，其实就是陈硕， 嗯， 他其实相对来说足球是也算是零基础啊。 哦， 对，他是从一步一步，真是从替补队员 啊， 然后主力队员 啊， 再到队长，现在是球队的一个核心 啊， 不可缺少的。 踢什么位置啊？ 踢后卫。 对，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哦， 对， 嗯。 然后呢，就是首先就是从个人层面来说，我觉得孩子这个过程中啊，他变得更加那个懂得尊重了。 嗯。 虽然足球就是对抗性比较激烈嘛，但是其实我们更愿意说足球是一个绅士运动。 嗯。 他绅士在就是最大的体验就是思想上嘛。 嗯。 然后现在这帮孩子其实最开始带他们的时候不太尊重，不太会尊重，因为处于叛逆期， 嗯， 高中嘛， 嗯， 然后孩子有自己的认知，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足球平时的一些训练啊、比赛和参与足球运动以后呢，他们更学会了一些尊重对手，然后尊重自己的队友， 嗯， 其实也是更会尊重自己了，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团队层面呢，就是孩子会变得更加包容和团结一点， 嗯， 对，因为毕竟是个集体项目，比赛中出现的任何状况，嗯。谁都不愿意输球，但是输了以后你能不能理解你的队友， 嗯， 对，这是他们慢慢慢慢一个过程会变化的， 嗯， 然后 其实您继续还有、 然后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胸咽嘛都是苦的，身体疲惫，这个身体的疲惫，比赛时身心的压力，还有面对最后困境的时候选择，都是对一个意志力的磨练。所以学生意志力其实上的变化是最大的。 嗯，其实刚才您谈到这些以后，我一直想问一下这个陈硕，就是、真的是零基础吗？ 其实也差不多是，但是就是从小到大， 嗯， 也不是说多么专业系统的，就是同学 踢野球 玩玩去， 对，踢野球 也平时玩玩 啊、就是、但是真正能够获得这种专业性的训练是从高中开始的。 嗯，对，但是也差不多跟零基础。差不多连十个都垫不了，我原来 啊、那你觉得现在的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嗯，对于我来说，嗯，就感觉我们这一年多吧，参加各种比赛， 嗯， 然后就我们变得更加团结了， 嗯， 然后从刚开始呢，大家都会因为一些失误就互相埋怨， 嗯， 然后现在呢就会去主动承担一些责任，然后都会互相包容什么的， 嗯。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大的。 哎，我特别好奇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国际足坛，包括中国足坛上有一些职业足球的联赛的比赛现场，会有一些这种暴力的场面，这会对你们造成影响吗？比如说，你会觉得这特别帅？ 哎， 真没有， 不会不会，就感觉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有点不理解 啊。 虽然说他们觉得足球会很疯狂嘛，但是我觉得上升到这个层面，确实应该。不应该会这样， 太愚蠢了，是吧？ 嗯，我觉得确实很愚蠢。 对，因为其实这方面的引导啊，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教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好处于您刚才谈到的青春期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这个出现职业足坛里边出现这种错误的示范，咱们有没有引导？ 肯定是有的。 聊的时候、 这个、啊，对他，我们这方面其实是每个足，只要你踢过足球，你都知道你的一些恶意的，比如犯规也好，暴力的行为也好，你毁的肯定是这人的一辈子了。他的足球生涯可能到此为止了。然后呢，在平时训练中，就任何情况下灌输都会灌输他这个思想，就是我们踢的是足球，我们要赢球，但我们不是为了赢球而踢，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然后在平时的对抗中，如果因为他们会看电视，行为上可能会有一些学习的 小动作啊， 对，那一定是及时制止，而且是确实要集体强调这件事，单个强调的话，普遍的别人可能听不到。 嗯，就是让大家一起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对，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你的一个简单的推搡，或者是你的一句这个脏话，可能更多的是，为你未来的行为规范树立一个标准，是吧？ 对对， 啊、这点很重要。 我们这足球队啊，实际上不光足球队、篮球队，还有很多这个学校的这种校队，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嗯， 只要你在这个学校，不管是纪律还是其他方面有出现违规的。所以就马上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 开除出队， 也不叫开除，就是基本就是自己自然退出了就。 哦， 因为我们这团队希望就是做了一个最好的团队，让学校老师同学都认可团队。 嗯， 所以有些纪律问题他们都会有很注意的。所以我们的足球啊、篮球啊，包括一些对他们的同学都是非常优秀的，也是。 嗯，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也想听听陈硕啊，就是在踢完球以后，你会觉得就是自己每场就踢完特别爽吗？ 嗯，您是说哪种爽？就是大汗淋漓的爽，还是 就是心理的一个释放？因为平时学习压力也会比较大嘛。 嗯，那肯定会有，因为就更多就是去享受足球嘛。 嗯，就是、 但是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也会遇到输球。 嗯， 输球大家肯定是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更多就是要去包容对方，然后去鼓励对方。 嗯，调试自己的心态。 嗯，对。 其实我觉得校园足球最好的一点就是刚才陈硕谈到的，就是我们既有赢也有输，因为作为大部分现在还都是独生子女嘛，这二胎年还没来呢。 对，对对 大部分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可能一路上父母保护比较多，相对都比较顺利，也没有遇到什么坎坷挫折。 嗯， 那在足球这方面，那很快就会遇到挫折。那输赢是很正常的事儿，那输两场赢两场这样的事很正常。那这样的一个调试，其实是能够让学生们更早的体验这种心态的变化。 没错， 不要等到上大学的时候你再体验，那可能就很晚了。你到进社会再体验，可能就会到。对人生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挺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再来，我们第二时段最后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前不久那施教委也说了，说是中小学生的体育成绩会把这团队精神跟意志力纳入其中。那么对于这种做法，这个李校您怎么看？ 是您说这个事情，我还最近 还真是关注了，我也看了，也看到了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是这样说，他是在这个月8号，然后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健康教学质量基本标准试行两个文件。 嗯， 他是这么说的，要求中小学体育课每学期至少要测试两个项目，除体能表现、测试成绩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 嗯， 就是用专业术语就是说呀，就是说比如说体能有一个测试，比如占30分，它包括的是搭配的会有速度、耐力、力量、柔韧、灵敏等这些素质练习。 嗯， 还有就是知识与技能，比如说50分。 嗯， 它是有一些技术评定，包括各种项目的一些技术评定。 嗯， 这是80。然后还有一个这20分，就是刚才您说的叫情谊态度与价值观。 嗯， 它这里面就是有体育课的出勤、服从集体、意志力、活跃度等行为表现。他这个是20分的标准，实际上您刚才说也说这刚刚这个是一个文件，所以从体育老师这块呢可能也没有一个参考，但是后边呢他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一个解释。实际上我个人，您刚才说我的这种认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他这个团队的这种合作能力怎么评判，怎么一个打分，这是一个量化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有很多这种意志力的培养，我觉得从体育课是最好的一个展示途径。对，因为现在刚才您也说了，小孩从这种初中高中成长过程中必须让他经历挫折， 嗯， 还有一些困难，包括失败，这种项目的这个一种体验呢是对意志力很多方面的一种体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我感觉小孩在这种成长过程中到了大学，像你说到了大学到了工作再有这方面的体验，他会不好调节，不好调节。所以我个人觉得，您说完以后我也看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在中学阶段、初高中、小学这种意志力包括和团队合作这种表现，我个人也是总结了几条。比如说情绪控制，还有一个乐观向上的心态，包括这个懂得自我安慰，还有保持健康体魄。因为体育课里边实际上对他体能体质的一种提高，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体育教学实际上是对他社会适应能力，实际上社会适应能力就是包括他的一些意志力，包括团队合作，包括他的一些个人的那种发展的这种表现出意志品质变化。所以我觉得市教委发这个文，从这些量化上，我觉得是已经看到了中学生在这种除了身体以外的心理，包括他这种合作，包括意志力这块有一个加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我觉得从以后体育课上体育老师会有相应的一些这种评判，还有一些评价都会有跟得上的，也是。 我们的第二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进入我们第三时段的教育面对面，走进校园足球，丰台二中的校园足球，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大伙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低，提醒您外出还是需要防寒保暖。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第3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校园足球，走进丰台二中。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啊，这个整个的从政策层面上，包括这个学校开展这个校园足球层面上，丰台二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包括这个请这个陈若同学也说了说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还是有一点想问的，因为刚才呢，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意志品质、团队精神、意志力，这个东西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多的人呢，就会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能够培养孩子？我也想听听这个李校啊，对于学校来说是怎么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品质，就通过足球运动，想灌输到孩子的头脑之中的，是有什么方法吗？ 嗯，是这样。实际上有些时候啊，这个体育这个对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团队精神这块啊，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就是说立竿见影， 嗯， 它还是有个周期。然后其实有时候看不大这个明显看出来，有些隐性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在你自己的学习以后、生活、工作过程中都有一种隐性的体现。 嗯， 我反正我是搞体育出身， 嗯， 我就觉着体育这个不管什么专业，足球好、篮球好、田径好。他的情商，我觉得这些小孩的情商都非常高， 嗯， 就是同样接触啊，就是他们通过这种专业足球啊也好，其他项目的训练以后，小孩沟通能力极强， 嗯， 所以我觉得 也有眼力劲 儿。对，你说这个就是接地气的话，眼力劲儿， 嗯。 我觉得一个小孩如果有眼力劲儿， 嗯， 那他在社会中或者家庭中，包括同事同学中， 嗯 嗯，马上就能够成为一个主角也好，或者是成为一个老师喜欢的这么一个同学也好， 嗯， 你看就是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带小孩出去比赛， 嗯， 比如中午在志愿服务的时候，中午就有这种工作餐盒饭， 嗯， 他保证他能够第一时间给这个老师带队，比如吴教练啊，包括我啊，包括一些老师去，他马上有同学就第一时间就给你送上来， 嗯， 或者接水。你就觉着，哎呦，这个有些时候这小孩，同样的小孩有时候看不到，可能自己是自己弄，但是他们这帮小孩就是第一时间能够想到教练，想到老师，我觉着就是你心里就觉着特别喜欢这帮小孩， 长大了， 哎，长大了。 所以这种是团队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一种个人感受也好， 嗯， 而这意志力品质，我觉着可能现在看不出来， 嗯， 但是他在以后的这种工作中、生活中， 嗯， 肯定会有体现，因为在这种社会这种竞争的机制以后啊，他们这个些小孩以后工作上还有方方面面上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各种不同的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他经过这种足球这种或者体育这方面的训练锻炼，他抗压能力、抗挫折能力，包括他以后这种社会适应能力，我个人觉得都会有他自己这种各种方面方面的这种优势，有优势也是， 嗯，其实就是遇到坎儿的时候，因为平时啊意志力啊这就是仨字儿， 对， 但是呢遇到坎儿的时候您就会感觉出来了，这个什么叫意志品质，能不能迈得过去，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念之差， 瞬间就是瞬间 一念之差。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吴老师啊，因为您是一线的老师，就是比如说啊，这个肯定都是个体，都是独生子女，每个人性格都非常的独立，怎么能够培养他们有这种团队精神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咱们从校园足球的角度来说， 嗯，其实就是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嘛，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契机， 嗯， 然后呢，这个就每一个教育契机你抓住以后，这个他就能慢慢的渗透到这个平时的这学生的自己的意志品质当中。 嗯，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这个一线教师教学中啊，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平时的一个课堂教学，足球的课堂教学中， 嗯，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足球训练，还有在比赛中， 嗯， 这两个途径我觉得是最有效的，能够渗透，把那个足球的那个意志品质啊，还有团队也有渗透到学生的那个思想当中。首先就是对于这个精神还有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吧，它肯定我们首先一线教师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它是一个点滴积累的过程， 嗯， 就不可能说瞬间就有这个品质了， 嗯。 然后呢，既然是点滴的，那我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发现，我们要能通过这个平时这个他的比赛也好啊，他的训练也好，观察到他有这个缺失的这个时机，这个教育点， 嗯。 缺失以后，我们再单拿出来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啊也好，教育也好，这样呢就是能让他这个意识中更好的接受这个团队这个精神团队这个合作啊，还是这个意志品质的一个培养。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除了训练以外，还有就是在教学中， 嗯， 我们应该就是通过平时的一个，因为体育课嘛，它有教学设计的， 嗯， 我们要把这个有关团队啊，还有意志品质这种的理念渗透到每一个训练内容当中， 嗯， 就让他从一个不自觉的，他可能自己训练他感觉不到，但是长期训练以后，他会慢慢形成一个意识，这个意识以后慢慢就形成了他的团结也好啊， 嗯， 还有他那个要意志要坚定一点，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教学方面，一个是比赛方面， 嗯， 其实就是像我们 会故意设置困难吗？你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或者老师， 他困难还是会设计的， 这真的会设计， 一定要会设计一个困难的，因为就是你他没有面对过困难， 嗯， 他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什么水平。比如说， 嗯， 我每一项内容他都是特别良好的完成， 嗯， 非常简单， 嗯， 然后呢，他会发现他的心态可能会慢慢觉着，哎，没有难倒我的事儿， 不叫事儿，嗯， 对，他没有挫折就没有挫折嘛，他就不会体验到这其中的困难， 嗯， 他不会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你这样的话，你也没有渗透点。就你不可能说在他成功的时候跟他说你的意志品质应该再高一点， 嗯， 对，这个状态， 哦， 嗯，像比如说就像之前我们那个上课吧， 嗯， 你拿上课来说，就是班级上足球课的时候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对的， 对，他有特别差的， 嗯， 特别好的，然后呢就小比赛一般的有个十分钟五分钟课堂上有一个教学比赛时间， 嗯， 因为这最能反映学生这节课的掌握程度，在比赛中啊这种班级课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抱怨， 嗯， 对，学生会相互抱怨的，你踢的不好，对，你踢的不好， 嗯， 他踢的挺好，传给我呀，我应该怎么样，什么问题，对对对，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的， 嗯， 但是这种时候我们之前上课就出现过这情况， 嗯， 那你就要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总结了， 嗯， 要把这节课这个足球出现那个问题，这个很明显的问题， 嗯， 你要大家集合然后在一块儿 开个会， 对，必须要开会，因为如果今天你放了这件事，明天他还会犯。 嗯， 对，每一个契机抓住，这个渗透以后，它是很有效果的。 嗯，他们服管吗？ 他们其实学生还是很尊重老师的。 嗯， 只不过可能老师在沟通上嘛，因为沟通都说沟通是门艺术嘛。 对， 就你的方式可能要选择的适合他一点。 啊，这样的话他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对对对， 嗯， 有的就是吃软不吃硬，有的就是说 好好说。对， 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因为刚才咱们其实聊的时候就一带而过了，但是我特别关心的是，就是在学生的校园足球安全上面怎么保障？ 嗯，对对， 就这点，其实我是很在意，那家长可能应该也比较在意。 对， 对， 对，这是个大事儿。 嗯嗯， 其实我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说啊，然后呢，安全问题，首先我们保证的是要做准备活动， 嗯， 这是所有体育运动必不可少的一个 热身，嗯， 对，热身，我们要充分把它所有可能，比如足球，可能膝关节、 踝关节 都可能受伤，我们要给它做充分，然后就是肌肉有可能拉伤，然后给它拉伸开，然后呢，在比赛当，如果是真的有，因为足球毕竟是个对抗项目，就是它，我们只能把伤害控制在最小， 嗯， 就是实话，确实是只能把控制最小，然后再比如。预计会出现一些比如两个队踢的时候很激烈了一脚， 嗯， 那这个适当的可以要控制一下， 嗯， 控制一下这个学生的情绪了 啊，就是要吹着哨来那个， 对对， 那个裁判来给你们来先讲讲啊， 对， 讲个20分钟你们就下课了。 实际上这个足球这个项目啊确实有危险性， 嗯， 但是呢是一个激情项目，而且是个热血项目， 嗯， 而且你说这个项目如果说 温吞水一样， 对，没有对抗，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这个学生成长过程中这个项目就不会受喜欢， 对， 还是一个对抗性。所以从二中这块呢，我们学校这块其实从不光足球，很多体育项目，从何校长啊还有我们学校书记这块都是非常支持，就是说如果要是怕受伤，怕这些这项那情况的话，那好多项目就开展不了， 嗯， 但是所以知识前提呢就是我们要控制，就是让把所有的这种，就刚才云逸说的，就是这些项目的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都考虑到，做准备活动，然后相关的一些纪律要求，包括一些活动要求，都说到做到。 嗯， 实际上小孩也是通过，对，也是能够自己做好保护，然后呢，在比赛过程中呢，他是能够有些控制，也是能控制的，也是。 嗯， 所以安全，您说的很对，安全是第一位。才能考虑至少其他的一些情况， 嗯，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 对，所以呢，说到这儿，其实也是想给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学生家长们听，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理解您说这个参加这种剧烈运动的时候，包括足篮这种对抗性的运动，您会担心家里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受伤，然后因为受伤会影响自己的学业等等这种担心，我们理解。 嗯，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要是这个孩子这一路上什么体育运动，激烈体育运动都不参加，然后呢，只是闷头在家里边去 K 书、去学习、去那做题，然后呢，早早的把眼睛戴上，度数越来越深，永远趴在书桌前，这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应该展现的吗？想想你心目中快乐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样就真的能获得你想要的那个成绩？我觉得这个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在我对面的陈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这尽管这个足球现在校队队长，但是同时成绩是年年的前三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些家长们，不要说太过于担心，说孩子说因为碰撞受伤，第一。这孩子啊，虽然都是半大小子，但是呢，还没那么大劲儿呢。你说出一个重伤，难度确实是比较高的。就是小伤，比如说崴一下，或者摔一下骨裂，这是很正常的啊。这因为这打个篮球，你甭管怎么着，你骑个自行车路上遇块冰，你滑一下还容易这样呢，戳个手，对吧？都有可能。但是你说出一个剧烈伤，也不太容易，而且这个老师们比您其实更怕孩子受伤。说真的，老师们比您更怕孩子受伤。那教师这个职业现在是很担心的一个 高危职业，对， 是高危职业。不好意思说啊，您自然自己说了，我承认这个现实， 确实高危 职业。嗯，所以呢，这个您首先放心，但是呢，学校也会做好相应的保护。我也想问问陈硕，那个你觉得现在怎么样？那个。自己的这种意志品质是不是已经就有一个提升了？原来你是就是只学习吗？这体育运动怎么样？ 原来我也是挺喜欢体育运动的，因为初中，我是体育特长生嘛。 哦，体育特什么体育特长生？ 是打乒乓球。 乒乓球。 陈硕是原来是动手的 啊， 乒乓球特长，现在是动脚。 哦， 因为上了高中就很少有机会再去接触这种运动 案子了啊。 但是就发现了另外一样非常有激情的运动， 感兴趣的运动。 对对对， 哎，你练乒乓球的时候学习好吗？因为大家有一个误区啊，我现在首先要说，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体育特长生学习都不好，真的， 并不是 啊。 其实你要不是说是走专业，咱们练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一个 强身健体嘛，然后也不是说要非走专业队，整天就练这个不学习。 嗯， 然后我们都是在课余时间，就比如放学之后，教练要求我们就是俩小时练个俩小时了。其实你回家该学学，该玩玩，其实不太耽误学习的。 嗯，其实还是会给自己一个时间。那你每天练球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练足球吗？ 啊，练足球。 嗯，也不是很固定吧。 啊， 应该一般就踢两个小时。 哦，每天都踢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是，也不是每天，有时候很紧的话，因为现在学习压力也很大， 嗯， 就是也不是天天都能踢上， 啊，但是会想， 对，经常会想， 脚痒啊， 啊， 嗯，除了这个足球之外，你现在还会做其他体育运动吗？还是自己已经就专注在足球上？ 我现在就是还是就挺享受足球了吧，别的我都就感觉没有什么有。就那么大魅力 啊！这真是这球类运动之王啊、 嗯！ 这足球确实给人带来的这魅力太大了，而且你想一场十一个人全是兄弟，这在一起荣辱与共啊！ 对， 你们是七人制啊，七个人，七个同学一起、嗯、荣辱与共。 但是球队不止七个人。 对，这是一大帮子这小伙子，大帮小伙子。哎，一般赢球以后你们会怎么庆祝啊？ 赢球 吹搓一顿， 嗯，对，有时候会就能搓一顿 啊，弄碗拉面， 你这也没说过、啊， 嗯，有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比完赛有一个人特别功劳特别大，我们都会举起来，然后 扔下来， 对，扔起来， 然后不接， 不，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儿，因为那会儿我们比如说班级在打篮球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大家真是赢了球，赢特别爽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都会说来出去搓一顿，但是你说高中生有什么钱？ 对， 就旁边那种牛肉拉面馆， 嗯，对，差不多， 顶多加个肉。原来去吃个拉面，加上这加个肉，来也黑加仑啊！ 对， 这就是最快乐的事儿。 但是大家一块打打闹闹，就是挺开心的、 嗯。好，那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就是如何去把这个团队精神跟意志力去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足球运动之中。但是刚才呢，我跟李校在聊的时候也谈到了对于家长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想听听您作为一个学校的主管校长啊，您是怎么来看待就是如何去让家庭然后包括社会去配合做好这件事儿？因为如果说把所有的责任全都归到学校，这事儿一不公平，二也不可能，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因为在学校时间毕竟只有这一段时间，那很多时间是在家里边，包括放假是在整个这个社会上。 对， 那怎么样去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有这种精神的延续，包括意志品质的延续，尤其是家庭，我觉得你谈谈吧。 嗯，对，跟您说的，姚迪说的也对啊。就实际上这个体育活动啊，嗯，学校这只是一个带他上课训练这么一个场地，一个环节。 嗯， 实际上家长这块的支持是起到很大作用。 嗯， 就说陈硕吧。其实我觉得陈硕这次成绩考得非常好，肯定家长也非常开心， 嗯， 也非常高兴。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实际上学业压力挺大， 嗯， 要高考，然后初三小孩要中考， 嗯， 所有的家长都是为了这学生进行各种学习、各种班，寒假报各种班，然后进行这种活动。我个人觉得就是学校一定跟家长沟通好。然后在这种各种体育活动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孩兴趣。 嗯， 举个例子吧，其实我作为家长，我的小孩今年也是高二，跟陈硕一样大， 有点大， 哎，是喜欢篮球。我觉得原来我实际上搞体育出身， 嗯、 实际上我都有这个误，像你说这个误区、 嗯， 觉得学习啊可能会耽误，会有影响，时间这块的一些不能保证。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学生这块自己的孩子这块的一些练习，我觉得。学习跟体育是不矛盾的活动、 嗯、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这种体育好的这种学生，包括像陈硕他们这个运动队的学生， 嗯， 我觉得体育好，我可以肯定的说他的学习应该也不会差， 嗯， 因为这个体育能够逐渐的好的话，他的智商包括他的情商包括他的体育能力， 嗯， 都是要提高的， 嗯， 所以我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着从学校跟家长做好沟通，然后大前提啊，大前提， 嗯， 学习还是要重，还是第一位的， 嗯， 所以我们这边跟吴教练还有他们相应其他队的教练都会沟通， 嗯， 一定要保证这个队里的学生学习是第一位，然后呢，体育活动这一块包括训练这一块 首先要保证学习，然后呢在这个运动成绩这一块我们就会做好协调，做好这个跟班主任跟这个年级跟他们家长做好各种沟通也是。 嗯，其实呢我觉得您谈到这点也很关键，希望家长们就是意识到就是学孩子学习好不好啊，其实跟踢不踢球打不打篮球没多大关系。 对，但是实际上踢球打球对学习是有促进的，因为学习很辛苦，你如果没有一个 发泄 自己调节或者自己宣泄的这么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手段，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小孩 太苦了， 不是苦的问题了，我觉得从很多小孩心理还有他的这种各种方面这块都是需要调节的。 嗯， 如果没有好调节的话，没有一个项目喜欢的话，我觉得他中学时代不完整，确实不完整，应该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项目，喜欢的一项目。 嗯，而且这个项目呢也很健康，对吧？这身体上的这些创伤可以愈合，但一旦出现心理上的创伤，这个可不是一两天能养得好的呀。 没错没错，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实际上小孩的心理挺脆弱，而且学习压力大。 嗯， 很多家长都觉得小孩心理的或者其他方面有一些情况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也不给你学习压力了，你就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就满足知足了。 嗯， 咱们现在要做的要坐在前面。 嗯， 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不是说你现在才说，所以从一开始你只要把这个小孩给他活动给他运动给他参加各种这种社团， 嗯， 实际上对他的心理调节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 不要等到说有情况了再提的一些这个，再提这些就亡羊补牢就晚了。 对，因为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位老师聊过天，他就说教育其实是农业，它不是工业，工业是立竿见影的， 对对对， 建一个厂房立马流水线就能产东西。 没错， 嗯，教育是农业，就是从播种、施肥到收除草，这摘虫，然后最后到收获是经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各位呢你要有一个慢慢的去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吴教练，这个比如说平时那个咱们在假期里边，当然了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训练呢？ 是的， 嗯， 这个假期会安排学生进行训练的。 哎，咱们这个训练是只能学校的同学参加呢，还是这其他的一些比如附近的这些孩子也能参加？ 嗯，目前的训练是针对校队， 嗯， 然后可以比如说学校的其他学生， 嗯， 那个想参加我们是其实是很欢迎的， 啊， 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嘛， 嗯， 就是校外的除了学校以外的孩子，嗯，还是目前是不会那什么的 啊，还没有进入进来。 对对对， 将来有机会吧，等到这个学校的新的校舍那个整个的投入运营以后，然后包括这个咱们的教练资源更多了以后，也欢迎啊，这到时候其他的一些孩子们假期可能没有的学校没条件，咱们也帮帮他们，让他们也能体会一下这个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是吧？ 啊，这个嗯，这方面我们是一直是有，比如学校之间， 啊， 就是这个学校确实是，如果学校没有场地， 啊，嗯， 我们一线老师之间会有很多的沟通嘛， 嗯， 而他们需要需求过来，我们很欢迎，因为两支队之间打比赛是非常有益于促进学生那个发展的。 嗯，好，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节目最后呢，来让陈硕给大家送首歌吧，你最喜欢哪首歌？ 就是陈奕迅那首《梦想天空分外蓝》嘛。 啊，梦想天空啊， 送给我的校队同学和我班里的同学吧， 班里的队友。 对， 好，这伴着这首歌，然后呢我们一起结束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丰台二中的副校长李劲松李校，还有这个足球教练吴云逸吴老师，以及这个丰台二中的校队队长陈硕，谢谢各位今天参与节目，咱们这个到时候有机会啊，这拉过来咱们几场比赛，我也上场，我当守门员。 谢谢 行，得嘞，好，再见。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